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无规矩不成方圆，用北京话说，这叫有理有面。日常见面打个招呼，来了您呢，吃了吗？劳您驾，借个官啊。您瞅瞅，就这么几句话，就透着这么劲。用现在的话说呀，这就是和谐。懂规矩有教养，守规矩有素质。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北京老规矩》节目。本节目内容来自刘一达作品《北京老规矩》，演播张有信。 疼老嘎的，老嘎的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不过在北京土话里头，并不是把家里最小的孩子都叫老嘎的，老是最后或最小的意思，嘎的带有人疼爱的含义。这里涉及兄弟姐妹之间年龄差的问题。当年没有计划生育这么一说，那会儿也没有什么避孕措施，所以有的家庭老大跟老小有时相差十多岁甚至二三十岁。通常这种跟老大相差十多岁或者二三十岁的老小才有资格叫老嘎的。由于多数老嘎的属于父母的意外收获，也就是本不打算要的却意外的有了，因此老嘎的在家里的地位就比较特殊。有的老大已经结婚了，有了孩子，父母又生了个老嘎的，所以老嘎的在年龄上跟老大有时候会差一代人，但萝卜虽小却长在辈儿上。按北京的规矩，除了父母，家里人都要照顾这位老嘎的。北京有句老话，老嘎的或老闺女是当妈的贴心小棉袄，自然贴身小棉袄要受到父母格外疼爱。疼老嘎的是老北京人在论。从这个老规矩，我们可以看出北京人的仁义和礼数。疼老嘎的实际上意味着对弱小者的格外的关照。劝和男不劝女，劝和就是劝架，北京土话也叫拉和。老北京人爱凑热闹，街面上有点什么动静，短不了要跑过去搂搂看看，所以围观经常是老北京的街头一景。由于北京人具有北方人那种豪侠仗义的性情，其仗义直言，爱打抱不平。北京人打抱不平跟山东人路见不平就出手不大一样，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除非是双方动了干戈。劝架拉和，甭管是动嘴儿还是动手，在老北京那是有许多讲究的。通常两个女子打架，男子是不能过去劝的，按老规矩甚至也该看这个热闹。再比如男人跟女人打架，您是男的过去拉和，千万不能劝女的，只能说男的不是。即使是文弱的男子遇上了强悍的女汉子，被打得鼻青脸肿直喊哎呦，你也不能说那个女的，当然更不能动手。这个老规矩跟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有关，也属于避讳一类的老规矩。首先您是男的，女人打架您过去劝和，您跟这女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谁也说不清，容易闹误会。其次 女子在男子面前一般来说是弱者，同情弱者是人们共有的道德理念。您如果是男的过去劝女的，会让人以为打架是女同志的错，引起欺弱之嫌。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吃饭的时候大人不动筷子，小孩不能先吃，筷子不能竖着插碗上，只能平着放，夹菜的时候不能在盘子里乱翻，夹到什么就得吃什么，吃完饭不能舔盘子舔碗，要是想先下桌呢，也得先跟别人打声招呼，我吃好了，学学老规矩免得失礼，听听老规矩还真的有意思。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北京老规矩。 两口子打架不用劝，北京人好打抱不平，也喜欢劝架，但有一种架按老北京的规矩是不能劝的，那就是两口子打架。当然这要看架打到什么份上，如果是真刀真枪玩了命了，那又另当别论。对北京人来说，谁也不忍心在自己个儿面前出人命，不是？这里所说的打架就是一般的吵嘴。北京有句老话，两口子打架不用劝，搭起桌子就吃饭。两口子居家过日子，短不了砂锅碰灶里的时候，拌两句嘴，甚至于红了脸动起手来，您都不用过去劝。为什么？老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人是一家子，搭起桌子就吃饭，心里别扭两天，那股子怨气也就烟消云散了。您作为朋友也好，作为街坊邻居也罢，怎么说他也是外人，人家两口子事儿您未准其清楚，看人家吵架拌嘴，您就冒冒失失过去劝，看着您是热心肠好心眼，实际上您是在给人家添堵，因为人家本来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吵架的事儿，您一出面反倒让他们觉得丢了面，相互之间就找不到台阶下了。老北京人管这叫不懂规矩，新北京人管这叫傻帽。现实生活当中还真有这路不开面的人，您说他不开面吧，他还爱多管闲事儿。人家两口子吵个架拌个嘴，他偏要过去多嘴多舌插一杠给人添堵。所以这个老规矩到现如今依然是适用的。家丑不可外扬，家丑不可外扬是中国的一句老话。所谓家丑并不都是丑事儿，这里的丑实际上指的是不愿意让外人知道的隐私。老北京人死要面子活受罪，很多个事儿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所以家里头的孩子们起小就知道这个老规矩。其实孩子在小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家丑，所谓的家丑是大人们一点点教的，比如儿媳妇跟婆婆闹别扭，婆婆数落儿媳妇一通，儿媳妇自然会觉得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所以便嘱咐自己的孩子说，我跟你奶奶拌嘴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去啊，让人听了笑话。孩子们正是通过这一点一滴的教化，懂得了什么是家丑，为什么不能外扬。家丑不可外扬反映了北京人爱面子的传统，也能从当中看出北京人对家庭隐私的在意。既然人家不愿意扬自己的家丑，那么外人也应该尊重人家的隐私权。跟人聊家常里短的时候要特别留神这一点，比如人家刚刚离婚，或者孩子没考上大学，或者家里有人出了车祸，这些人家都觉得是隐痛，不愿意示人。你跟人见了面可能要聊一些家常，当问到他爱人孩子或家人的时候，人家犹犹豫豫闪烁其词，实际上呢这就是人家的难言之隐。您一看到人家这种表情就不要再接着往下问了。家丑不可外扬并没有什么不是，按北京的老规矩他就应当如此。既然您觉得这是家丑，又何必要 外瓤呢？ 现在咱们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请客吃饭，这里头啊也有不少的规矩。您比如说，最好提前3天邀请，这样最礼貌了。您要说提前不到3天，至少也得提前2天吧。当天再说请吃饭，那就不叫邀请了，那叫逼了，很没有礼貌的。要是重要的客人，您得亲自上门邀请。客人来了，您最好在大门口迎送，礼多人不怪嘛。学学老规矩，免得失礼节。听听老规矩，还真有意思。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北京老规矩》。 不孝之人不能教，孝敬父母，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为什么这么说？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没有您的父母，他也就没有您呢。《孝经》里孔子说，夫孝，天地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事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您看，孔子把孝看得多么重要，他说的意思是孝敬父母，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如果天下的老百姓都顺应天意来行孝，天下还有什么急可着呢？在老北京，结婚的仪式不叫婚礼，叫拜天地。平时人们说到小两口结婚，往往要说两个人已经拜了天地。拜天地的仪式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是夫妻互拜。天地是养育人类的根基，没有天地也就没有万物，也没我们人类。高堂就是父母，没有他们我们从何而来？石头缝里那是蹦不出来的。所以在新婚之时必须要相拜。那时的拜不是鞠个躬献杯茶的事儿，得跪地上真磕头。由此可知父母在儿女生活当中的地位。老话说百善孝为先，这里的善字指的不是善良，是好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这也好那也好，您就是有100种好，也必须以孝敬父母为先。如果您不孝敬父母，您的其他好那也是白饶。老北京人对这个孝字看得格外重，因为老北京那是六朝古都，同时也是首善之区，首善就是第一好。为什么北京人这么重视孝？是因为孝是衡量一个人仁义礼智信的基本准绳。同时从皇上到一般官吏直到普通百姓，都把这个孝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从过去历朝历代的丁忧制度就可以看出来。丁忧就是自己的父母死了，按老实年间的国家规定，不管您是多大的官，只要是父母去世了，您都得临时卸任回家守孝3年。这是一点没商量的事儿，即便是您身负国家重任，率领千军万马在边关打仗，您也得回老家负丁忧。您说那会儿的人，上至国家下至平民百姓，对父母有多么孝敬？北京人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生活，知道丁忧制度之严格，又是首善之区，因此孝已经深入到了他们的骨血里了。老北京人说到孝，不说孝敬，而说孝顺，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意义不大一样。什么叫孝顺？就是父母说的一切都要百依百顺，一点不能含糊，不能打折扣，而且在父母面前要时时处处顺情说好话。从前老北京人说谁谁谁不孝顺，您看好了，可不是招父母不高兴，或者是骂了父母，或者打了父母。打骂父母敢，那当然是要掉头的。所谓不孝顺， 就是父母说什么他不听，他没听，甚至于跟父母搬杠。在老北京，如果被人说不孝顺父母，那名声比您蹲了几年大狱还让人所不齿，走到哪儿都让人戳后脊梁。而且家里的老人绝对不让自己个儿的孩子跟这种不孝顺老人的人去接触，更不许跟这种人交朋友。北京人讲话，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还能对你好吗？这样的人头人品，谁能跟他相处？所以北京有个老规矩，不孝顺的人不可交。 现在啊，咱们都知道不能轻易问女士的年龄，其实在老北京问年龄也是有规矩的，问不好啊那可容易失礼。比方说男士不宜打听女士的年龄，特别是上年纪的女士和朋友的妻子啊女朋友啊，这年龄都不能随便问。二呢，年轻人要是问长辈的年纪啊，那不能张嘴就说您多大了多大年纪，这都不好，得问您高寿了。听到人家回答，不管那答案是什么样，您都得加上一句，呵，真不像，您瞧着可真年轻啊，这叫见人矬寿。学学老规矩免得失礼节，听听老规矩还真有意思。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北京老规矩。 冲喜儿，冲喜儿是老北京的一个风俗，现在有些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个俗例儿了。什么叫冲喜儿呢？北京人认为家里有人得了不治之症，有人发生了意外，有人做买卖赔了大钱，有人犯了法被抓了起来等等，都是因为家里走了月白运，也就是厄运，有了晦气，所以要办点喜事儿，冲一冲。什么叫喜儿呢？比如说儿子孙子结婚，长辈祝寿，小孩满月，百日等等，用这种喜儿把那些倒霉的晦气给冲了，可能就会转运。说起来这纯属迷信，带有自欺欺人的色彩。这种习俗最早来自对病入膏肓的老人的精神安慰，家里的老人病危，儿女当然着急，赶紧给老人打口好木头的棺材，做身布料好的装裹衣服，让老人家看了高兴高兴，这一高兴自然就把病了灾了给冲一冲。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一冲有的时候真能起到缓冲的作用，但人已经气若游丝了，缓冲那也只是一会儿的事儿。不过对于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临终前的确那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冲喜儿倒也体现了北京人特有的人情味儿。冲喜儿既然是民俗，又是一种老规矩，假如家里有老人得了重病，这种病又一时半会儿咽不了气，而孙男弟女的婚期如约而至，按老规矩您就不要等了，赶紧把婚结了吧。因为照通常的说法，家里有重病人办喜事不利，或者说不合时宜，而冲喜儿这个老规矩却能做到两全其美。当然病重当中的老人看到儿孙的幸福，那也是一种莫大的慰藉。附带说一句，冲喜儿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精神安慰，现在对此迷信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病重的人是可以不参加的。不能烧包，烧包是老北京的土话，这句土话最初的意思是侥幸得了一笔意外之财，激动的难以自制，弄得心神不大正常。烧是形容词，形容人火烧火燎的样子。在北京土语里头，有时候直接用烧这个字儿，比如说瞧他买彩票中了个大奖，烧他找不着北了，这句土话后来又有所延伸，比如有人升官发了财，说话牛气哄哄的， 花钱挥金如土，也被称之为烧包。但不管怎么延伸，这个词儿的原意不能变，那就是意外。因为只有意外才会让人激动的身上发烧，不能自持。在老年间，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发生一些意外的收获。比如有这么一号，家里头穷得叮当响，有上对没下对，突然有一天有个古董商到他们家，发现他们家的烟弦子的罐子是一件宋代皇宫里用过的瓷器，窑口属于汝窑，价值连城。最后古玩商花了100万元把它买走，这个人等于一夜暴富。假如他手里有了钱，烧包忘乎所以，一掷千金，估计很快就又会成为穷光蛋。所以北京有个老规矩，有了意外之财千万不能烧包。烧包跟现在流行的嘚瑟一词儿有异曲同工之妙。嘚瑟那是东北的土话，也是发了财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思，但嘚瑟一词儿意外不是主要因素，所以嘚瑟和烧包还是有区别的。 说话办事儿，穿衣吃饭各有各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知道规矩才能遵守规矩。您刚刚收听到的节目是北京老规矩，作者刘一达，演播张有信，编辑关晓松，录音师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从今天起，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在为